据南州县网报、民众之声报道，南州县各阶层市民和大学生23号分别在首尔清溪广场和清溪川一带举行烛光集会和集会，表示谴责和抗议当局策划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，抗议运动正在南州县各地继续展开。